这凭他的心啊，极静，他的心很定，心很静，所以一听就能开悟。啊，悟是悟，就是照了啊。他听别人念经，这一听呢，他就能依文字习观照入实相，这就大彻大悟啊！我们今天提不起功夫来，是我们的心不急，不静。我们读一二常照，照二常即啊。虽然口里面念这两句，心里头不是这个境界，因此对佛所讲的见非是见呐，见见这是见非是见呐，这个意思境界我们都很难体会。之时是讲什么呢？是讲妙觉心，见到阿赖耶见分的时候，阿赖耶的见分尚且不是妙觉心啊，见非是见呐、啊。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境界？我们没有法子体会，这是事实。过去天台大这个天台家也说啊，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到三观圆融的时候，对于这两句经文都不容易理解。三观圆融是一心三观呐，啊，那么这是讲天台家的功夫，啊，对这两句话才能有一点领悟。那么在此地我难问义当中，显示出他对于见经之意，虽然能够领会，但是并不彻底。所以听佛这么一说，又加了一层迷惑了。实在讲是越说意思越深，越说意思越精。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是越不容易体会。可是，我们想想，佛在前面最初给我们指出，见性是心，不是眼。这一件事很清楚、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见相两分所依的体性。那么经里头有种种比喻啊，比如讲。佛以这个眼见灯，这个灯照境界， 反复的比例告诉我们，能见的是眼，不是灯。灯能显色啊，能见的是眼，不是心呐。那么更进一步说，眼能显色，能见的是心，不是眼。那么从这些地方，都是显示于随缘之中，指出不变的见性。楞严的好处，每一颗每一段都有不如的机缘，这是它的好处。换一句话说，从头到尾时时提这个提醒我们，时时指点我们，叫我们悟如脑觉明心呐。前面错过了，后面还有这些提示啊。把一部经念完了还没开悟，不要紧，再回过头再来啊。古德所谓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呐。啊，只要我们有恒心，有毅力，决定不退转，一定有开悟的一天。这话说到这个地方，又不得不啰嗦几句。如果我们心里头存着一个开悟的念头，这个念头很麻烦，障碍我们开悟。不要念了几天，怎么我还没有开悟啊？念了几年不行啊，这个经我念了一千遍了，还没开悟。这个搞法就永远都不得开悟。什么时候能开悟呢？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你那个心呢，到本来无一物的时候就开悟了。我过去也曾经给诸位讲过个比喻啊。我们以前也常到我们法会来听经的张林老居士，就是做总统纪念歌的这是个老佛教徒他的资格深了，他在大陆上皈依过虚云老和尚也亲近过印光老法师这个民国初年那些大德他都见过那么他看到经上说念往生咒念30万遍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了他就在家里念了30万遍，念完了之后给我说还是没有见到。那么是不是经不灵了？不是的，他的妄念没有除掉啊。那个30万遍的往生咒，目的是去妄念的心里一有妄念，这个咒啊立刻提起来，把妄念压下去，是叫你心清净啊。而他念这个30遍的时候是增长妄念你看我又多念了几遍，今天我又多念几遍，我快见佛了，到30万遍念完了，这阿弥陀佛怎么还没见到他这个往生咒没有断妄念所以不见效果 这个念佛的法子，平素也告诉过诸位啊。这个佛号怎么才能够得力呢？在日用平常之中，妄念一起来就一句阿弥陀佛，把妄念压下去，一直压到妄念不生了，这个时候一心就现前了，功夫才成就啊。我们的大病就是妄念啊，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就是对治妄念很有效的药方啊。他病一起来了赶紧就吃药，这不是增长妄念，那就错了，那等于说你那个病害得那么重，药下下去了一点用也没有啊。不但这个药下下去是不能治病啊，反而是长了病了，增加了病了。这个不是药不灵啊，是你运用的不得法。支持佛号啊，是这么一个吃法，持咒、诵经，统统是一个宗旨。没有第二宗旨啊，下面这段文这是祈请的话啊，福愿弘慈啊，弘慈是大慈大悲呀 啊求佛法大慈悲心，是大会目，这个诗就是布施，给我们开示，给我们开导，这是讲的法布施啊，为我们开导。大会目，那么在佛的无言当中叫慧眼啊，慧眼观空啊，也就是妙觉智，二乘全教凡夫由于你妙觉智二乘见心，那么这是求佛布施我们大慧目，开示我等觉心宁静啊。这个觉心宁静就是前面所讲的妙觉心，那么觉心宁静，觉心是真心，觉得不迷呀、啊。明是光明，一切明了，我们讲它叫般若智慧。见是从体上讲清净。一尘不染呐、啊，这是觉心呐、啊。那么这是一般所谓理智一如的境界啊。我们都谈经，六祖跟我们开示的。 实在是再精纯不过了。六祖给我们讲佛法是不二法了，二法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是什么？就是慈悲讲的觉心呐。二就不觉了，不二就是觉，二则不明，不二就明了。二则不净，不二才是真净。所以佛法称为不二法门呐。我们即使能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一真法界，不二法门就是一心不乱。不二法门就是万法一如，性相不二啊。那么换句话说，只要有个二就有一，就不明就不净。那么我难在此地尚且还有万法，哎，是不是合合的还是不合合啊？动了这一念，觉心就迷了，不明不净了。觉心所见，这些因缘自然，合合不合合，乃至于说佛法是见法，无非戏论而已啊。所以佛说的干净利落，佛给我们讲，佛无有定法可说，无有法可说。说穿了，佛所说的一切法，无非谎言之体而已，这都是佛自己说的。所以叫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所说的一切法都不可以分别，不可以执着。不分别不执着才有悟处啊，与佛法分别执着就错了。因为佛法的是不是叫我们分别执着，为什么呢？他叫我们舍时用根嘛，转时成智嘛，智是无分别的，无执着的，时才是分别执着的。我们在一切法，在佛法里面，其分别执着也错了。那么换句话，对佛法都不分别不执着，何况其他的一切法呢？那么要这样子才能够突破阿赖耶识，住闻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啊，从此摆脱戏论呐。这才是佛菩萨的教学，是作事于已， 悲泪顶礼，承受圣旨。啊，那么我呢，实现一个非常好学的凡夫，是真正有心向上，好学。可是怎么样呢？不得其门而入啊！虽然佛慈悲教诲，可惜的是当面错过啊，没能悟入啊。定根就是疑情不断啊，妄念未除啊。那么这也是众生的通病啊，无始界以来的习气使然呐。我们看过南在此地这种悲痛的态度啊，神行能够看到他求道的心切这个承受圣旨，承是变成，受是接受啊，预备接受大圣世尊给我们发明这个宗旨。这一段呢是我难祈请的话啊，我们对祈请的意思一定要明了啊，然后再看世尊给他的开示啊，我们才能在这一问一答当中得到受用啊。这个经文呢讲到这里是一段，底下这个答复呢我们可以念念，但是今天的时间不够，不能给诸位细讲啊。而是世尊怜悯阿难，极度大度，降于敷衍大陀罗尼住三摩地妙修行路，说告阿难也，汝虽强记，但亦多闻啊。这两句话我们要好好的记住，这都是我们毛病的所在啊。说于舍摩他为你观照啊，心有未了啊啊，如今谛听，说无当唯如分别开示啊。我想这个文呢，这是下一次来给诸位细说，这句句话里面含的意思都很多啊。这个今天只有五分钟了，我们就提前五分钟下课啊。那么还有几句话给诸位报告的呢，就是我们从今天起啊举行冬至祭祖的法会啊，希望同学们有时间呢，那么白天来参加啊。明天星期天我们大专讲座还照常，但是早晨诵经的时间几点钟啊？几点啊？早晨七点啊。如果诸位要是能够起得早到此地来，七点钟啊诵，七点钟是诵这个地藏经啊。那么经诵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大专讲座还是接着啊，接着讲。那么下午这个讲座完了之后啊，再接着送这个地藏经啊。明天晚上的日文也照常是啊，是不是照常？照常是吧？好，那么学日文的同学啊，晚上还是要来。这个后天呢圆满，星期一圆满，晚上啊我们放大蒙山啊，也欢迎诸位来参加。